心中野火，让我的喉咙感受红的诱惑，红的火，红的诱惑，红的诱惑。你的笑容像蜜糖黏着我，一步一步，让眼像拥抱罪恶，还是透我的衣裳，让我的袖口发烫，红的天空，红的梦，红的天空。你杀的网覆盖了我的光，一步一步，我不能躲，不能藏，不能想，不能抵抗。哦，一个月，一颗心，一段情，一次伤，我明明看见铺满了荆棘的窗。你是梦，你是影，你是电，你是雨，给我爱，不给地久天长。汗湿透我的衣裳，让我的袖口发烫，红的天空，红的梦，红的天空。你杀的网覆盖了我的光，一步一步，不能躲，不能藏，不能想，不能抵抗。哦哦哦哦，一个月，一个心，一段情，一次伤，我明明看见铺满了荆棘的窗。你是风，你是影，你是电，你是雨，给我爱，不给地久天长。 一个月，一个心，一段情。 的床。